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第125首诗《与诸子登岘山》，孟浩然。 与诸子登岘山，孟浩然。言书有代写，往来胜过今。江山留胜迹，我辈修点念。虽然已两千，天下望得清。阳光比如在，托把泪点添。 完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